风光，万紫千红不芬芳，树儿摇晃，鸟儿歌唱，自由自在多逍遥，青春欢畅，欢畅，欢畅，谁能欢畅？ 人们在残雾里彷徨，人们在愁云迷茫，天湖彼岸，前程茫茫，但愿春雷一声响，带来无限新希望。 苦难的岁月何时